烟不回来。 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。 到去守护唱几个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。我的守护总青头，遇见你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留得家乡遍地歌。我的守护总青头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。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

唱着歌，还有枕边这条黄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李丹阳演唱的《桃花水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小白鹿》，李玲韵演唱的《天竺少女》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